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39集。 归晓凑近张望那将要烧开的水。过去就是这样，每次陆延成干活的时候，归晓就要跟在一旁瞅着，时不时内疚地咕哝两句，内疚一下，然后继续看着他干活。对于这一点，海东还开过玩笑，说归晓天生就是享福的命。归晓倒不觉得有什么，只要陆延辰乐意惯着就行，一锅配一盖都是注定的。不过要换成别人，陆延辰也不见得乐意。火苗子舔着锅底烤热归晓的手背。 你怎么对我家这么熟？ 猜的。 陆延辰看他的手离火太近，怕撩到他，将归晓的手带过来，在左手掌心揉捏着玩，右手漫不经心地捏着透明玻璃杯的杯口边沿，一点点转着圈，等水开。归晓的手被陆延辰揉得发红发烫，两人之间的温度不断攀升，像是点了一根火药捻子，一路沙沙地溅着火星烧下去，烧到了心里。头顶的灯光被遮挡了，等陆延辰亲到归晓的嘴唇时，他的心悸得像是初吻似的。等他的舌探进来，归晓不自觉人就变得软绵绵的，轻靠上他。人在疲累时亲热，有种困兽依偎的错觉，只觉得暖融融的，心底像被融掉了一块，还在慢慢扩大着。偏偏他亲了就走。 我先把事情做完，一会儿有话和你说。 哦。 陆延辰看出了归晓的不满情绪，去打开抽油烟机，点了根烟抽上，噪音冲耳，水也滚起来。他没耽搁，将碗碟筷子都丢去洗干净的锅里。他拿了锅，咬着烟斜了归晓一眼，含糊不清地说： 我出去，没见到你。 归晓终于被轰走了，回房换了件轻便的睡衣，拿了条毯子出来，在沙发上看电脑。一整天的车途早就扛不住了，眼皮打架也是累，没有等到陆延辰就睡着了。睡了不知多久，隔着毯子被人拥住，屋子里全黑了，陆延辰关了灯。他摸到归晓露在毯子外的脚，摸摸凉透了。 去床上。 嗯。 陆延辰两只手裹住归晓的双脚，轻轻地揉搓着，泡了整夜热水的掌心格外柔软温热，难得的没有那么粗糙了。归晓的脚小，陆延辰的手指长，围住也没什么问题，不过终究是有缝隙透风。陆延辰索性将归晓的脚放到怀里继续捂热，归晓动动脚，踹到他身子下，突然躲开，醒了三分。归晓本就颈椎不好，这么窝着睡了一会儿，头都抬不起来了。陆延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脖子睡得好疼。你不是有话和我说吗？ 我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拿钱走人，加上这么多年存的，肯定能补上所有账，还有剩余的办个婚礼，再开个汽修店也没问题。还有一条路是直接工作，就没有这么多钱拿了，你要再等我两年才能平账，然后再办婚礼。这个工作很稳定，但会有风险，叫人拆弹，又会有现场支援，如果有必要。 这个假设的意思是，太过危急的场面必须要他们这种身经百战的人上。归晓挺认真地想着要如何去说。 你去修车太浪费了。 那天在陆延辰部队食堂吃饭， 大家在聊天，他很识相的不打扰，反倒听高海说了好多他们平常做的事。他们的陆队精通英语、蒙语、俄语，那几个中队都是海陆空三栖作战，又会拆弹、绘图、绘人像，这样的人，血是烫的，心是忠于祖国的。你凉了他的血，掏走他的心，那陆延辰就不是陆延辰了。 你要让我去做这行，估计不行，我心理素质不好，当初高考我就怯场了，第一场考试大脑空白了半个小时才好。可你去做，我没有任何意见。以前我们分手和这次不同，那时候情况特殊，而且年纪小，一想到你几年十几年都可能回不来，我就受不了。你别怪我。 没怪过，从来没有。痛苦有，但没怪过。 归小又抱着陆延沉溺了一会儿，发现沙发上睡也不错。陆延沉将茶杯端过来，喂了他口水。刚泡没多久的普洱，他品着这味道，心想： 很好，他根本就不是反恐的，是搞刑侦的。连那么多罐子茶叶放在哪儿，都是什么茶，全摸得一清二楚。你怎么想起泡茶了？ 口渴。 其实是看归晓从回来就从冰箱找饮料，没喝过热水，特地给他泡的。归晓被温热的水润了嗓子，倒是开心。 你要是喜欢喝普洱，我明天去多弄点好的。 陆延辰笑了声，见把他喂水喂得开心，在正事儿上也算是互相领会彼此的意思了，也就没有耽搁，将他的下巴捏了去亲他。普洱的香气搅在口腔里，唇舌上。实践出真知，陆延辰如今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每次有家属去队里，无论何时推开那些人的门，总能撞上在床上腻乎亲热突然分开的一段。陆延辰循着他的小腿上去，呼出来的灼人气息就在归小耳根子边上。他将毯子掀开，毯子边沿的细碎撩得归小脖子痒。 困了都。 陆延辰沈然一笑，将手摸上自己的皮带直接解开，等差不多才去贴着他的脸问： 不想，真不想就睡了。 想。 归晓哪还有心思想他多讨人厌，心跳的七七八八，语无伦次的应着。再醒来，归晓裹着自己床上的被子睡在沙发上，昨晚折腾得狠了，死活不让陆延辰再动自己，两人就窝在沙发上睡了整夜。他撑着手臂起来，张望起身，人不见了。包好的饺子在桌上，生的，压好一张纸条，顺便醋和辣椒酱也摆好了。归晓记得自己家里的辣椒酱早没了，估计是陆延辰现去买的。纸上的话倒是很简单： 去报道，晚上回来。陆晨。 陆延辰过去的字他熟悉，如今再看这纸上的，倒像是出自他人之手。当过兵的人大多会练练字，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风气，个儿顶个儿的硬笔字标板，估计又是这十几年的变化，细微的每一处都变了，可陆晨两个字却是实实在在的落款在那里。第一天报道，领导没给任何喘息的机会，课表上陆延辰排了整整一上午的课，照他的理解是上边压根没有考虑过他这个前反恐中队长会不来报道的问题，好像注定的他要来也一定会来。几个教官里有个是陆延辰的老熟人，缺了一只手臂，是2000年左右在一个甜品店排报时被废掉的。 陆延辰进去时，人家正悠哉悠哉地喝着茶，见陆延辰一乐， 哟，陆队来了，就等你了，来十分钟啊，背下来。今天上面可说了，你打头阵见新学员要先背这个。 十分钟后，炙热的阳光落在眼皮上，70个人都在立正等待，年轻男人居多，只有最右侧有一列女孩子。操场前方，6个身穿简单黑色外衣的男人，戴着统一样式的黑色帽子，没任何标识，走到众人面前站成一排。他们的站姿和这些学院的相比稍许随意了，可帽檐阴影下那6张不同的面容都很严肃。右手侧，陆延辰走到学员队列前，背对着身后的几位老师，面对面前这些尖子生，说道： 各位，我们6个人就是这学期要带你们班的教官，可以叫我们教官，也可以叫老师。我本人姓陆，陆延辰，你们拿到的课程表上有我的名字。今天初次见面，在未来8个月培训期间，你们会更了解我。接下来很啰嗦的一段话啊，这些在规章制度里都白纸黑字写着，但我现在必须一字不落背一遍，否则我们几个都要被扣工资。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你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